我是大肥，由9月19至到中秋节期间，凡上嚟网台购买冰皮猫山王月饼，实价两盒372元。如果之前在网上或者莅临网台买了冰皮猫山王月饼的话，只要有单或者我有你资料的话，额外补送 D24 榴莲糯米糍一盒10粒。希望大家踊跃啲啊过嚟，因为呢真係临近佳节，我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开心啲愉快啲嘅猫山王中秋节。拜拜。 好，大家好，我哋返到第二节望向編輯部。咁呢我哋早排呢就好似有一个网友就问我哋点样喺外国搵工，同埋呢佢就讲到可以移民啲好远嘅地方，只要有个 WiFi 呢就冇所谓嘅。但呢其实呢喺外国搵工呢又系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就系你冇当地嘅身份呢，你就永远都搵唔到工嘅，或者好难搵到工作啦。所以相信其实呢佢呢种諗法话系嚟到呢度搵咗份工，靠份工去担保做移民呢，其实系真系唔系咁容易嘅。我据我所知道，以前澳洲搞呢啲嘅多数都系买个job offer 嘅啫。咁咧，我就想问一下家产，你哋加拿大系咪都系咁嘅情况？一定要有咗呢个枫叶卡之后，先至容易揾到工作噶？ 其实你一嚟到呢度咧，佢就会俾个先 number 你，系一个叫 social insurance number。呢个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咧，你就可以揾工噶啦。咁样，即系如果你冇。你总之你嚟到你一定有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你用呢个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就你申请任何嘢，你翻工第一件事就要写你嘅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系乜嘢，等佢可以交上政府。你申请车牌系需要嘅，你申请 passport 都系需要嘅。咁基本上你话加拿大唔监察咩啲咩，其实佢系监察你嘅，佢因为佢用呢个嚟睇你嘅税务嘛。 冇错， 佢一打你个 number 入去，佢就会知道晒你所有嘢。咁你要证明你喺度有份工，你就用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交税。咁佢 哋都系咁嘅。 如果你话你要有份工担保移民嘅，你都系要用呢个方法。 而家你哋咁样移民其实难唔难啊？即系技术 系容易嘅。技术移民是容易的。即我正如我之前讲过，我哋有个叫快速通道申请。你做某啲工种就有个分数。咁你个分数就即係越高。即係譬如话你有人担保你嘅又有几百分，你係做呢份工嘅又有几廿分咁样。你懂法语嘅又有几廿分咁样，加加埋埋。新近话唔啲4000多分啊，就得，即系嗰个分数系好低啊。我哋系以1000分咁计啊嘛，就好低嘅。咁啊低咗。总之，如果自由党上台咧，佢就吸纳移民就好啲嘅。如果你系保守党上台咧，就系比较排外少少嘅。咁啊，所以好多人都今年就话会收30万喎。 哇，30万 港啦。讲啦，佢话我哋搞得切咪搞咯，搞唔切嘅。 有冇咁多人申请啊？其实 有 噶， 有你谂下，大陆都唔少啦，好多人话嚟读书，然之后读一啲厨师咁，我讲过都有分数噶嘛。 移民专业咯，即系叫做 系啦，移民专业。哈巴年代咧就直情话，我哋改过，我哋唔要厨师，我哋唔需要咁多厨师煮嘢食，净系咁讲。咁啊，直情成个 cut 晒，直情话我哋移民部积压太多啦，几廿万份 cut 晒佢，重新嚟过。哇，啲人闹到佢抽筋，但系佢都唔理。咁我嗰阵报纸成卖，有啲人等咗6-7年、等咗7-8年谂住移民，点知？排期都冇，而家你一嘢又同我 cut 晒，要我重新嚟过，哇，嬲到爆咯！咁啊，如果话你话要申请移民搵工，系好多，即系而我睇过嗰个表，厨师都有啦，除咗厨师，其实学 其他技能，譬如话整车啊、水喉佬啊，都唔错嘅。即系如果长远计啊，做厨师揾得其实唔多，反而你做呢个水喉啊、工程拉电线啊，呢啲蓝领工就揾得多。据我所知，如果你系个 plumber 咧，可以揾到至少40几蚊一个月，40几蚊一个钟。40-50蚊一个钟系好简单。如果你话你系做拉电线啲 electronic 嗰啲咧，水电工咧，更加搵得多，因为近呢几年嗰个建筑系好紧要， 好蓬勃， 好蓬勃咯。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经济学家话，多伦多基本上个楼市好难冧，就系因为移民多。一个人一个城市，你嘅移民人口多，你嘅需求自然会多。个情况其实系咁。所以呢啲建筑，你宁愿去学建筑行业，长远嚟讲嘅情况系会好过你做厨师咯。不过当然英文系一个问题啊，真对于好多新移民嚟讲系一个难度高嘅动作吓。咁啊，你哋我点？ 我谂我哋都差唔得几多嘅，即系几年，我谂十年七八年之前咧，剪头发啊嗰啲。做嗰啲整蛋糕嗰啲都好容易移民嘅。咁其实我哋嘅相对嚟讲，而家嘅技术移民系难咗嘅。其实因为英文要求好高啊，英文要求好高。其实以前我喺北美住过时候咧，其实我觉得北美系比澳洲、纽西兰系唐人好多，因为你哋点讲咧？我哋对于英文嘅要求系会高少少，同埋要讲得好 local 下先至会觉得你系自己人咯。 可能你哋嗰边系即系 比较白少少， 白少少。我哋依边就新移民多，咁我哋依边近呢几年系对于新移民系宽容咗咯。佢其实系同美国有关，美国风格咁样嘅。 但系点讲咧？我哋大城市好似我以前都系住 Sydney 啊，住雪梨咧。其实以前我住嘅地方就广东话，同埋我哋啲乡下话，即系萧生嘅乡下话咧系通嘅。但系而家咧，即系唐人街咧，都系由呢个广东话或者当我哋其他地方嘅方言咧，俾呢个普通话系慢慢代替嘅。只可以讲话呢个现实咧系冇得讲，好似我哋呢啲。第三、第四代咧，好少人做翻啲杂货啊，餐馆啊，呢啲好少啦。而家都整翻啲老人家喺度做咯，同埋你会发现咧，以前我哋唐人街咧就系粤菜嚟嘅，但系你唔知 多咗好多咁嘅川菜、 川菜、重庆、湖南，我唔知多伦多会又系好似我哋咁啦。 系 应该一样 差系啊，系一样多但系我已经好少落唐人街都系粤菜为主啦、啊、因为北边，因为新嚟嗰啲移民咧，佢哋系迁入去我哋万锦市多嘅，即系Markham区多嘅Markham区。我睇住第一代最紧要嘅，即系香港新移民啦、啊、就系嗰啲叫茶餐厅多。酒楼多，咁近呢几年咧就有一轮咧就多咗啲叫东北饺子王啲铺头，同埋川酒， 我哋都有 吓， 周围都有呢间嘢，我哋有， 系啊， 佢名跟紧一样 吓， 反而佢个名， 江浙有冇啊？ 咁啊，江浙 都浙会啊， 上海啊 嗰啲，东上海就多啲，咁但系正其实近依轮啊，多伦多比较 diversity 啲啦，就最早90年代多餐馆嘅咧，系台湾人多，台湾同埋广东菜大约3:2，咁啊近依几年就都其实仍然都系广东菜做主流吓，上海菜系有，不过做得好嘅，即系啲人食开。一试就话你依间得同埋唔得，即系广东式嘅上海铺曾经试过有，不过广东式嗰啲就执晒， 嗰啲唔得啊， 嗰啲梗系唔得啦，即系因为北方人多，咁啊曾经最妙咧就试过咁，系 Highway 7 Highway 7即是等于温哥华的第三街，是我们北边的唐人街，你当下就有一个这样的大陆佬，就在一个唐人摩那里开，那里已经有两间大酒楼了，那个摩他就特登开，就说我要开这个山东韩国 fusion 菜，在度牙斩斩，喺度牙斩斩啊！咁啊，咁话我哋迟早就会淘汰晒你啲广东菜噶啦。结果佢蚀咗100万离场，佢嗰、那个佢间铺头俾隔篱嗰、那个俾隔篱开粤菜嗰个老细买咗落嚟，开咗粤菜，冇几耐而家变咗日本菜。其实如果话多系广东人识嘅日本菜多。任食寿司， 廣式 即系香港人开嘅日本菜馆就任食寿司，即系有一轮系多嘅。即系香港人煮做饮食系好分散噶嘛，见你有啲咩就整噶咯。好，呢度其实如果话多菜馆，我发觉近呢几年最多系反而日本嘢多啲，反而你偏重呢、這个即系。火锅店都唔少，不过如果你火锅店你系斋话系麻辣火锅就相对少， 因为日本嘢多西人食，咁咪可以做多饭，路数多啲咯， 系可以咁讲 啊嘛， 得 容易整、啊。 但我觉得吓，第一系西人食多，第二咧依我依边嗰啲人消费啊，佢哋认为食日本嘢先叫威威啊 嘛，哦。 吓，你谂下带条女出嚟，我哋去食火锅。你我哋呢度北边啲人话，你食火锅食几餐？但系你话啊，食日本嘢好喎，咁去食日本嘢，拉面铺多咗。 系啊， 吓、日式拉面好多咗。但系咧，我发觉而家有一个趋势就系韩国人或者日本人开嘅寿司铺，即系慢慢走高档。香港人开嘅寿司铺冇乜人去啦。就反而一定去啲韩国人啊、日本人开嘅嗰啲咧就多啦，呢啲比较高级啲，佢哋觉得呢啲先叫正宗。你香港人开嗰啲咩任食寿司渣嘢咁样嘅， 香港嘅 放 题得啊， 系就唔得啦 咁样。 即系最早期嚟到咧，我九零年嗰阵乜鬼嘢都冇，就九零年头嚟嘅，我系就有依中式餐馆。即系嗰啲酒楼啊，然之后九零年代中嘅多茶餐厅就开始多港式日港式放题，我唔知系咪我哋叫任食寿司，就开到度度都系嘅，咁啊，然之后再咁啊，另外再加啲越南嘅嗰啲越南铺啊， 系 嗰啲越南铺菜，而家越南铺咧就喺嗰啲越南粉铺咧喺唐人街都唔少嘅，有一档嘢叫和 P H O 啊，喺成个北美嘅 four 我唔知叫咩，喺成个北美有成十几廿间噶，好发达噶嗰间嘢，咁吓嗰个越南铺，咁然之后就日式放题唐人开嘅，咁咁之后就东北饺子王都红过轮，不过唔系间间东北饺子铺都得嘅。我试过入边一两间嗰啲质素 难食嘅， 得只难食，而系个铺头出边卅几度，系开冷气啦，好心你唔系开住白咁个烂鬼风扇，唉，冇几耐嗰样嘢执咗啦。咁啊，香港嘅茶港式茶餐厅最早就有几间嘅，我嚟到嗰阵有一间叫金马。一间叫波士顿，就有一间叫南苑，做得最好就南苑啦。其他咩金马、波士顿都执晒啦。咁之后就开咗好多间细嘅。最早期嗰阵曾经据说喺 Scarborough 唯有得一间云吞面档，嗰条云吞面佬咧就可以发到买几层楼。咁样，咁当然 其实咧，我听讲咧，你哋加拿大嗰啲糖菜咧。即系其实系即系除咗香港之外，其实系食得一下嘅，即系点讲？即系你哋啲文吞面啊、茶餐厅、 啊、 都系比较正宗少少嘅。加西加东都几好嘅，饮茶其实系唔差嘅，系咪啊？其实都即系同香港比都差得几多。 即系如果话北美嘅水准，我谂我够敢死讲多伦多、温哥华，大家唔系北美第一就第二嘅啲嘢食就 系 讲吓。纯讲食北美第一、第二，讲糖餐 吓。咁、啊、上海嘢如果话多伦多好咧，都得一两间嘅啫。咁咁、啊、日本咁而家连啲正宗日本嘢都慢慢搬上嚟北边咧。咁反而如果你即系火锅馆系好多嘅吓。啊近呢几年火锅馆系多咗，咁不过嗰啲个所谓咩北方火锅馆咧就唔啱我胃口咯，一打开道门嗰啲五味粉味， 嗰啲辣味啊， 系， 哇，真系好难顶，我都唔明，即系点食得落，真系好难顶嗰阵味，吓，我同我老婆去过，谂住去一去间有间新嘅，结果都系入唔 嗰啲衫臭晒翻到嚟。 系一锅红油咁霎菜，全部都系嗰锅红油，都唔知系咪上一手嘅。有时我觉得， 即系同埋我哋即系广东人咧，就觉得呢啲系叫做唔识食咯，即系将嗰啲新鲜嘢乜嘢都摆到辣鬼晒，咁其实咧系将啲鲜嘅嘢冇晒味道咯。但系佢哋又觉得我哋咧就好似即系点讲即系我哋嚟咗几代，但系我同嗰啲嗰啲喺中国。广东过嚟啲亲戚听翻咧，佢就话其实咧，其实啲讲国语人咧，成日觉得讲广东话啲人系冇文化，即系相对于佢哋嚟讲，佢哋先觉得自己系正宗嘅中国人咯。即系佢会觉得即系我听过以前有个大陆佬或者讲国语嘅同我讲话，嘿，嗰啲广东人系食咩猴子佬啊，即系话。即系讲到我哋好似乜 Q 嘢， 哦，嗰啲系 系啊， 嗰啲叫咩？嗰啲野味啊，又食 系 嗰啲野味煲啊， 我真系未听过人食，但系可能有啦，即系好多年前，同埋佢哋讲嘅就话我哋，即系我都听过人哋讲吓，即系食咩叫咩，系咪叫纸河车啊？咩嚟嘅其实？ 纸河车胎盘咯， 胎盘 人类胎盘咯。 哦，哇，咁犀利嘅。 炖药出攞药材炖埋一盅咁饮嚟食噶，不过我听系咁咋，佢真系当补品食啫嘛，佢哋 当羊胎素。其实如果讲真咧，佢等于打羊胎素， 系做乜人胎啫嘛？ 啲人唔系个 胎盘啊， 荷尔蒙，荷尔蒙分泌或者孕妇好嗰啲咁嘅嘢咯，系 所以其实我觉得嗰啲。国语人同对嗰啲，即系其实佢哋呢样嘢都投射喺香港度啫，佢都觉得 其实一样嘅啫。你我哋 香港人 讲睇 你，即系我讲等于北京人睇上海佬，上海佬又憎你重庆佬嘅，全世界都一样。依度我哋睇唔起乔巴佬，乔巴佬又话咧英语世界雄居咁，即系德国人憎法国人吓。法国人就睇唔起你英国佬，其实全世界一样，大家唔同地域，梗系大家笑对方噶嘛。 系啊， 你只要唔好 接目石，系啦，我要接目。 你有条界嘅，你唔可以 系啦，冇错， 你唔可以过嗰条界就冇事嘅。 系咯， 其实咧啊，我听到阿陶杰有啲有啲支持者，佢就话我哋虚伪，佢话。人即系佢哋就会觉得，人就应该系将自己啲谂法讲晒出嚟，就算即系佢觉得我哋虚伪，即系如果 可以嘅， 即系 可以将你，即系你觉得你个黑人好黑嘅，好丑样嘅，见到我就好憎你嘅，你可以讲出嚟噶，冇所谓噶，你讲出嚟，你要个后果啫嘛，系怕 我哋犯法噶， 你想我 系啊， 你想 承担呢个后果。 你其实嗰班人想我哋讲咩？想我哋话大陆佬个个都系贱格，系衰，系畜生。 冇错， 呢 样 嘢唔说话啫嘛。其实 你哋想听我哋讲呢说话，话俾你听，咁样唔啱噶嘛。我哋可以话嗰个咁嗰啲法国佬个个都以为自己好威，讲嘢粗粗鲁鲁，你可以咁讲，但系你唔可以话今日佢讲啲粗鲁，佢系一个畜生，好简单啫嘛。 系啊， 你可以话呢个人冇修养，你唔可以话。话佢唔系人，系啦，你唔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你净系可以话一个人。咁当然嗰个族群入边，梗系有啲人有啲古灵精怪嘢，咁大家笑下无妨。但系你唔可以过嗰条界啊嘛。 系啊，咁佢就话我哋虚伪。咁其实唔杀人都系一种虚伪嚟噶，有好多人心目中都好想杀人噶，系咪？其实我有时都想杀，好似何君尧今日话斋咩杀无赦啊嘛。 杀无赦啊，港独啊，系啊， 又可以讲下呢个话题啦， 系啊，就系、是、其实诶、何君尧律师咧，其实佢都几得笑话嘅，但系咧我就觉得其实诶佢系新界佬啦，原居民啦，我就睇到另外一样嘢，即系我哋唐人街其实好多啲大佬啲细路哥咧，都好似何律师咁咧，即系佢会逼啲细路哥去。我哋叫漂白啦，即系会逼啲细路哥，最后尾都系做咗大律师啊、会计师啊、工程师咁样嘅。之后咧就系、是、会，即系个 image 同埋个 impression 咧就好咗好多，即系比起上一代啲咁嘅揸镬铲啊或者揸刀揾食嗰啲人咧就好好多啊。阿何律师咧，其实我都觉得佢系代表某一方势力嘅代理人啦，因为听闻其实即系听闻其实佢系另外一方势力咧去。同阿法叔嗰一方势力去对抗嘅，所以其实佢而家咁出位咧，我都觉得佢系想即系点讲，即系想快啲表忠咯，咁想人沟佢咯。 嗯， 其实都唔，其实佢讲呢啲沟嘢，我都觉得唔出奇，同埋佢咁大动作要搞阿戴耀廷咧，其实我都觉得唔系好出奇嘅啫， 政治投机啫。你有一批极左嘅人想政治投机咯，咁但系你系咯，但系你留意下 学生嚟搞， 系系啊，你留意下阿林郑嗰班主流咪即刻反击咯，啊由阿叶刘为首，即系我睇就系中环价值同你西环价值同你新界佬价值嘅对抗，又系啲咁嘅， 冇错， 吓啊而家系。以前六八九就是西环价值联埋新界佬价值打中环价值，而家中环价值又系撞翻啦，于是就开始仲同你平分秋色对抗。你睇下阿林郑新近又揾翻阿唐英年入嚟啦，做咩西九文化区？ 佢今日好似都讲话任何咩暴力语言定咩粗鄙嗰啲嘢都系唔啱啦，即系讲咁嘅嘢。其实佢就系窒鸠阿何君尧， 即系要你。是即是证明何君尧那班不是阿爷授意的，是有些人授意的。我是这样看，有些人授意做这些事。 或者是不同的阿爷，你知上面很多阿爷。 即是有批人，是有批人。 即是不是主流阿爷，或者是。 不是主流阿爷。 没错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就听人家讲唔係聽人嚟講，即係睇阿十一哥啦，阿湯十一先生啦，就 是 都係緊隨翻呢個林鄭路線，都係同呢個何先生係打對台嘅，即係其實 佢講嘢係兩邊都唔會得罪嘅，但係就最緊要曝光有人登佢講嘢嘅啫，佢主要就係 係啊，係啊，咁其實阿十一哥其實我都覺得同阿。同家灿讲嘅一样，都系代表一种中环价值，但系佢都系俾人扣咗中环价值啊，即系都系比较近阿林郑啲思想多啲嘅，都系想同呢个西环价值系有少，即系唔可以话抗衡啊，即系想话霸权啊， 系咯，佢令我谂起阿何君尧呢批人，令我谂起我呢边咧上任嗰个市长阿肥佬啊。那个叫 Rockford 的肥佬，即是说吸毒那个。 我知道吃大麻那 个。不是他吃 cocaine 啊，中大麻。 他 吃 cocaine。 他之前有段片上了出来，他拍到 索 尼的 味道。 是啊。是啊，他是其实他除了，但是其实很多人喜欢他的。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起他就是这样的。佢不嬲咧，就系拿住一样嘢嚟讲，屋企系好有钱啊。首先，政治世家嚟嘅，咁呢个肥佬市长咧，佢成日就拿起佢有两兄弟，个哥咧就比较聪明啲嘅，但系个哥啊中意做 king maker， 就于是就捧个细佬上，个细佬就做咗十年吓，佢先至树立到呢个位嘅，唔似嗰啲青年新政嗰啲几年嘅，佢系稳打稳扎做咗十年，呢十年 几个月咋？青年新政几个月？ 系啊，其实你做任何嘢，你都要用十年时间去浸，你先得。咁佢浸呢十年咧，佢系做一件事，佢有几件事系做得好好嘅。第一就系话，任何人打电话去佢 office， 佢系会亲自打电话翻去， 佢话我两个钟头内会打俾你，佢真系两个钟头内会打翻俾你啲选民。 嗯， 佢呢样嘢系好过系好过好多人嘅。咁第二咧就系佢成日咧就话嗱，我冇使钱嘅，睇你班友仔班议员个个大使，你哋班友仔个个大使。啊！佢梗系冇话佢话我冇使个公帑一分钱嘅，咁梗系咧，你大把钱用自己钱啊嘛。 嗯， 佢屋企开纸厂搵好多钱噶嘛。 嗯， 佢就系话我系永远都 protect 住 taxpayer 噶，我会 cut budget 噶，点点点。咁佢上嚟做市长嗰几年咧，就发生就系、是、之前前任佢再之前前任个市长咧，就同啲工会啊。就搞得好唔愉快嘅，就俾垃圾工人工会罢工，唔收垃圾。哇！我嗰一年真系大镬，嗰一年就大镬咯。啲友仔要自己运去垃圾站排成粒几两粒钟，咁啊，啲友就好嬲。咁佢上嚟，系啊，咁成个市咁啊，而且 TTC 即系公车局就成日罢工。 嗯。 直情衰到有时非法罢工一日，即系大家我哋集体请假，就成个 TTC 啲人全部请假唔翻工， 即系冇巴士搭系嘛？你个意思 冇巴士搭，冇地铁搭。你谂下一个城市冇巴士搭，但冇地铁搭，佢哋系话我哋非法罢工，咁吹咩一日？ 哦， 咁样玩到好尽。咁啊，依个 force 上嚟嘅口号就第一就系 taxpayer， 第二我就打工会。就是说垃圾收集呢就变成私人去做啦部分。 outsource 是啦。咁就呢个地铁公司唔系公系竟然系公营，但系就唔准就唔准罢工，因为系等同呢个紧急服务 ambulance 一样系唔准罢工嘅。咁佢任内呢两大政绩啦。咁当时选呢其实就好就是士加堡，佢有六个市合咗拼吓，喺、啊、市中心 downtown 啲人咧就去选一个前自由党嘅副党领，系一个基佬嚟嘅， 哦 吓、啊、一个基佬，咁但系咧外围啲唐人咧个个都选阿霍咁样嘅，当时咁不过呢条友就得罪咗警察，所以警察工会又搵人搞佢，佢系唔俾，佢系要搞警察工会，警察工会咪搵人搞佢咯，搵佢啲嘢出嚟就捉到佢啲样。 嗯， 不过佢啲言行系好出位嘅，真系你见到佢系真系食咗 cocaine 嚟吓。不过话好似报佢 cocaine 嗰条友俾人嗰、那个黑鬼冇俾人冇几耐俾人打死咗咯。咁、 okay. 啊，冇嘢嘅，你爆咗市长大镬，咁 断好多人财路嘅， 断好多人财路，大佬可能阿市长喺铁斗嗰度做咧，佢依个铁斗嚟嘅，你安心喺度食啦。 我明你意思， 即系你个死，即系你个死仔包同我爆出嚟，个铁斗点算？咁。 嗯，咁呢啲其实咧，我哋都会有嘅，即系其实澳洲有啲叫污点证人咧，好多都会转去做纽西兰人嘅，纽西兰人即系互相交换咯。其实因为我哋同纽西兰系冇咩系嘅，其实我有个亲戚都系咁，即系踢爆咗人哋啲嘢，咁佢就会帮佢隐姓埋名咯。十年之后先知 道吓，但系澳洲同纽西兰。佢哋呢啲人唔系互通嘅咩？即系咁近，两个最近嘅民邦嚟噶啦，个白人盟邦，佢哋呢啲人冇乜点交流嘅咩？ 所以咪会踢佢去边远嘅地方咯，即系好似你本嚟系悉尼人嘅话，咁我呢个亲戚就踢 飞到去纽西兰啲小镇咧，真系冇人识你噶啦。 Osborn 啊，知唔知啊？台湾知唔知？ 我都唔知喺边。 哦， 唔系 哇， 哦。 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Gospin 隐姓埋名，即系成个 俾个假护照 名啊， 俾个真嘅假护照， 真护照佢，但系咧就话佢唔喺嗰度出世啦，即系成个身份换晒。咁我心谂，哇屌咩正？因为佢嗰单嘢咧就系踢爆咗一个差佬去走私毒品咧，其实当时都好，即系佢系其中一个啦。咁诶，十个八个人都帮佢换咗，有啲纽西兰嗰边咧就换咗啲人嚟 add 嚟嘅。据我所知就，不过而家都。十年之后咧，就大家可以讲啦。之后其实都有文件可以睇到佢嘅名嘅，但系费事啦，我就费事讲人哋嘅名。所以呢啲都几过瘾嘅。咁我都有亲戚就都系做过通缉犯嘅。咁最后尾都系冇事嘅，其实都系证明咗样嘢。法律系为有钱人服务嘅，因为佢都系几有钱 嘅。系。但系我识有个人就俾要做银行，系咯，我知啦，吓有个咁嘅故事啦，吓做银行就老细要佢咩镬咁样啦，咁啊佢要打官司，咁啊最后佢都系搞唔掂嘅话，我冇钱打官司， 按交费系嘛？ 按吓唔系要打官司？即系佢老细推只镬俾佢咩嘛，咁咯。 但系破产噶喎，呢度打官司真系破捻晒产。 真系破产，佢真系破产。佢咪最后个律师同佢讲你，我会同你判个最轻嘅，你唔使入去坐，不过你要负呢个责任。即系佢同我讲俾我听呢个故事嘅朋友就话，因为见到呢单嘢令到佢唔想继续再做银行啦，因为嗰个人孭镬个系佢嘅朋友咯。咩镬嘅佢个朋友，即系俾个老细拣，佢老细有份要签一张嘢系批文出去噶嘛，批啲借钱出去，点知咩咗镬？咁佢银行就要搵人整数顶，佢要搵人顶，咁佢老细就搵佢顶，即系屈佢啊！咁佢又咁佢百口莫辩吓。佢系一个散仔嚟，因为点顶啊，顶唔到，又要直情要去见官啊，坐要入去坐，咁最后要屈佢顶，咁佢讲咗一句，即系我哋嗰阵好惊讶啦吓，喂，有冇搞错啊？咁唔掂啊，啊，即系啲差佬点可以咁做嘅啫？佢冇证据，佢讲咗一句好真实嘅说话，差人嘅最重要嘅事就系破案。判你有罪是个官的事。他们差人破到这单案和银行破到这单案是一个大功。后来那个朋友即是那个朋友转述那阵就是这么讲他说他在入面见到有一些杀了人的都可以保释。但是你呃银行的人、你就不准保释。 我一直都觉得澳洲税局， 我呢个 friend 原本都系做银行， 系全澳洲最大嘅黑社会嚟嘅，成我觉得税局系最恶噶嘛。其实我哋呢啲福利型嘅社会就 系 最恶嘅税局噶啦，税局系啊，系冇人敢得罪你，即系唉呢啲铁税啊，你唔交就好。 第一税局，第二银行。我呢个做银行嘅朋友见到呢单嘢都心寒咯、啊，大佬佢自己都孭好多 quota 噶嘛，话唉我孭唔掂啊，咁啊唔做啦，咁啊走咗去，后屘好似话走咗去做邮差咯，话唉搵又差唔多，咁咯。 系，其实银行唔系赚好多钱嘅，其实真系我哋。 佢话佢计过你，我哋呢度做一个银行经理系搵70,000蚊， 即系跑数。 佢都话同我计。要跑数70,000蚊，你 普通做 clerk 嘅根本都唔够食添，唔够自己食。 系啊，做 clerk 嘅我曾经 五万零蚊就喺度 clerk。 我最初做嗰阵就系差唔多最低工资嗰阵11蚊，我嗰阵有13蚊，最低级嘅 clerk。但系我做一个邮我识嗰个邮差嘅朋友，如果你去做邮差，就系、是、大约19蚊一个钟咯，最初入行系。 哦，咁啊，又差啲喎。 当你获佢同我讲，如果你系呼嘅咧，就系26-27蚊一个钟。而家我问过佢话，哇，其实喺加拿大做蓝领系好搵过做白领好多。 澳洲都系，澳洲都系更加系啊！我哋但 嗱，其实加拿大嘅社会辛苦啲，系搵蓝领好好搵啲咁样咯。 咁你哋即系又讲下搵工啦。咁你哋系咪你哋唔读大学就系读 college 啊？系咪？即系嗰啲技术学院咁上下啦。咁你 都 会 大学，好多人读大学 啊。但系有冇觉得如果读 college 系容易搵工过读 university 嘅？ 其实系睇你读边科，你系要我谂全世界都系。点解香港人话要做医生做律师？因为系一种专门嘅技术、 哦。 你系学一个专门嘅技术，永远都系搵工好过你去读。即系如果你系话我系纯系为兴趣嘅，我可以你可以做历史啊等等。不过如果你话我要搵食嘅，我宁愿你去读律师，然之后辅修历史。即系啲我发觉呢度啲鬼佬系咁。你话你系读一样嘢，你就要辅修下啲历史文科嘢，咁咧你升职就会易啲，咁解嘅啫。如果你话 食过澳洲， 呢度其实都好难揾食嘅，我觉得系 太多人读啦，太多台人读啦，太多啦。 咁 其实麻麻地嘅。 不过呢度做律师就话，其实做省仔律师就好，即系嗰啲事务律师永远都好揾过你做大律师咧，此为其一啦，唔使讲啦。啊，因为近几年楼市好嘅事务律师发到猪头咁咯，吓咁咯。呢啲专门技术嘢就好揾嘅，正如我头先讲嘅，做 plumber 佬都起身点都四五十啦。你做个整车佬，你都26-27蚊啦。如果入到大车行做，所以其实学一门蓝领专门技术工系好过你做白领。呢度仍然都有蓝领中产呢个概念。咁啊，咁 其实正常嚟讲，发达社会系应该咁嘅。讲真， 付出个努力 一 高啲噶嘛。 系啊， 系啊， 瑞典啊，挪威嗰啲都系咁噶。 系讲衰啲，依度一个巴士佬都搵27-28蚊，佢都搵26-27蚊个钟揸巴士咋？你香港我相信冇咯。香港系一个异形嘅社会，其实佢系重于中环，即系所谓中环价值咯，系一个中环价值嘅社会。 K 型， 佢中意白领多过蓝领，其实白领系俾人压榨嘅。反而蓝领喺一个正常社会，蓝领是一定搵得多过白领。而家香港佢话起咁多楼，就其实目的就是培养呢班蓝领，因为读得书叻嘅人毕竟是少噶嘛。即系好似吓， 学你哋话斋，董建华搞到啲大学学位贬捻晒值，屌自己读个大学真系唔代表咩，讲真 吓咁咯， 系咁我哋今日都差唔多啦， 好啦，咁多谢大家听啦， 好多谢大家 ，OK， 多谢，拜拜， 好，拜拜。 大匪推介控油去屑防脱发洗头水 ，JW 韩国嘅，而家你哋见到嘅。